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七集。齐城自嘲的笑，他早就应该想到的，哪里有人会快乐成这样，洗个菜嘴里都能哼着歌，十天没出过门，却仍然一点颓废的样子都没有。每天按时起床，衣服的颜色搭配大多明亮粉嫩，而且只要吃饭，就一定会看这种笑声特别夸张的综艺节目。他明明早就知道了监控能收音的事，相处十天，他原来一直和自己身边所有的人一样，所有的举动都是为了治疗。治疗不是坏事，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被治疗。但是这几年，自己身边所有的社交行为都和治疗相关，连这么一个素昧平生的人，也终于知道了住在对门的是一个永远不敢出门的怪物。那么那天晚上，他问自己合不合胃口的时候，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的？是猎奇，还是真的关心？眼底有什么东西一点点冷了下去。齐城在黑暗中摸索着进了衣柜，他有他应该待着的地方，本来就不应该怀着不切实际的幻想。除了家人，所有对他友善的人都是收了齐家人的钱，都是因为他的病。他是病人，被妥帖关心着的，放在玻璃箱里面随时提防被碰碎的病人。迟志涵发给齐宁的微信一直没有回应，因为齐宁惯常的高冷，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但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连着两晚，迟志涵都在做同一个诡异的梦。梦里面，一位无法说话的老人，在黑暗中伸出青青紫紫、骨瘦嶙峋的手，颤颤巍巍地向他求救。而他所能做的，就只有用力地向老人投掷肉包子。醒来的时候总是一头的汗。这种荒诞到搞笑的梦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让迟志涵心里沉沉的。有钱人的事情他不应该八卦，但是这样真的好吗？把一个活人流放在了无人烟的地方，每天早晨会有一个五六十岁慈眉善目的女管家进对门，下午再离开。十天了，对门的这个人除了他和那位女管家，没有见过任何人。他安静到自己突然开口就被吓得四处逃窜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病严重到需要这样不见天日？脑洞开始不受控制地往阴谋论方向狂奔。迟志涵用力拍拍脸，第一万次提醒自己，他只做一个月，对门这个人活得比他好很多，衣食无忧，大房子，专人伺候，各种精致美食。就比如今天夜宵的菜单，对门点的是枣泥眉毛酥，费时费工，吃起来又油又甜的点心，讲究的是心如眉，形如眉，酥皮必须层次分明，一点都不能马虎，才能在最后油炸的时候炸出层层分明，类似眉毛的效果。一个爱出那么刁钻方子的有钱人，应该不可怜吧？对门送夜宵的时间通常是半夜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，晚上十点是迟志涵最忙碌的时候。给齐家做的点心肯定不能用片状马其林这样的人造黄油，对门又是个不吃猪油的，所以采购单子上迟志涵写了无盐黄油。 S 市的初夏，入夜的时候虽然有些热了，但不用开空调还是很舒服的温度，可迟志涵却无心享受。 做酥皮要用面皮夹着黄油不停地折叠，黄油遇热容易融化，做一阵子就要放到冰箱里冷藏定型，折腾得他一头的汗。恍惚间似乎听到对门密码锁开锁的声音，他一手面粉黄油，昏头昏脑地愣了一下，下意识看了眼时钟，10:30。脑子里面刚刚压下去的阴谋论又开始露出苗头。迟志涵塌拉着拖鞋，举着满是面粉的手跑到门前，垫着脚往猫眼里看，跑了一半还想起了监控，纠结了一下，觉得看都看了，应该硬着头皮做到底。真的有人？门外是齐宁，还有两个不认识的男人，似乎是第一次输入密码的时候出错，齐宁在弯腰输入第二次，三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。迟志涵犹豫了一下，开门探出头， 需要帮忙吗？ 三个人同时回头，齐宁挥挥手，语气有些不耐烦， 没你的事。 迟志涵的脑袋在门缝里顿了一下，缩了缩脖子，嬉皮笑脸地应了一声， 好。 关上门后自嘲地拍拍自己的脸，轻声骂了一句， 活该，让你多事， 蹭了一脸的面粉。自从秦宁提出可以帮他找到妈妈后，他对秦宁的态度变得很复杂，在明知道秦宁不太看得起自己的前提下，他开始不受控制地巴结秦宁。迟志涵想妈妈，很想很想，哪怕他妈妈真的像别人说的那样因为债务缠身抛下了他，他也仍然很想他，因为在抛弃他之前，他的妈妈一直是个温柔称职的妈妈。找到了妈妈，最起码他可以不用像现在这样孤零零地守着他们一家三口的房子，像个孤女。齐宁对迟志涵的态度其实已经很克制，他并没有第一时间收到迟志涵发给他的微信，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，而齐成早就已经不接他的电话。齐成是个体贴心细的人，知道家里人担心他，除了发病期间，其他时间他的手机不会离身，一定会第一时间接电话。这一次是齐宁的疏忽，赵医生跟他说齐成可能会主动找迟志涵的时候，他否决了。一来赵医生和他其实心里都不太相信齐成真的能够鼓起勇气，心理病是有严格的阶段的，齐成现阶段做这样的事可能性几乎为零。二来他并不相信迟志涵，最初请他过来只是因为他的长相典型，齐成这半年来请的私厨向来都只有做菜送饭这一件事而已，迟志涵也不会例外。齐宁非常不希望迟志涵和齐家会有超出私厨以外的联系，所以他把迟志涵的软肋握在手心，用钱货两清的方式要求迟志涵陪他们演一场戏。结果谁都没有想到，齐成犹豫了10天，居然真的主动了，杀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。齐成发病，治疗效果反复，甚至有越来越严重的迹象，除了他刻入骨髓的自卑外，敏感也是重要因素。不管迟志涵接到纸条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，齐成都一定会发现迟志涵其实早就已经知道摄像头的事了。眼下就是最坏的结果，齐成发病，换了密码锁，房间里面一片漆黑。他们最后用了管理员密码强行进入，房间里面一盏灯都没有。 是我的错，如果我没怀孕，我应该不会劝齐成用这样激进的方式治疗。 他和管家刘妈妈的儿子周景硕结婚多年，终于有了孩子，他害怕怀孕后精力不够，所以赵医生说这个方法可以试试的时候，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周景硕握住齐宁的手，语气镇定。 你是为了他好，而且这个方法也确实有效。 他生病多年，有了这样的进展，一定会有反复，并不是你的错。 赵医生摸索着打开了房子里的电闸，在一片光亮里苦笑。 我们都没料到这次效果会这么好，这次不疏忽，下一次也会疏忽的。 心理病的痊愈是阶梯性的，齐城那张纸条简直像是从地下一楼一下子飞到了地上五楼，反弹几乎是肯定的事情。拉开衣柜，赵医生和周景硕熟练地把蹲在角落里缩成一团的齐城抬上了床。药物注射的时候，齐城突然从自我封闭状态伸出手，拽住了齐宁的胳膊。 为什么要跟陌生人说？ 因为精神状态不佳，齐城说话语无伦次，断断续续，但是抓得很紧，眼睛盯着齐宁，一眨不眨。三人同时愣了一下。赵医生药物注射的手停在半空，弯下腰看着齐城的眼睛。 你试着把语言组织得再清楚一点，再试一次。 齐城发病会与外界隔绝，听不到声音，也看不到东西，像现在这样能挤出几个字的情况几乎没有。齐城的嘴唇抖了抖，眼睛努力集中焦距，却再也无法发出声音，只能徒劳地一直用手拉着齐宁的胳膊。齐宁蹲下和齐城平视，他不敢主动触碰齐城，只能加重语气。 我没有告诉他，他只知道摄像头能收音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。 齐城眉头皱起，所有的声音都像是隔着厚重的水雾，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都带着回声，要听清楚很难。但是他手心里拽着的齐宁，温度却是实实在在的。周围光线很亮，光怪陆离的扭曲的颜色晃得他眼睛疼。他依稀记得自己之前明明关了电闸，所以家里真的来人了，这不是幻觉。脑子里面那句 我没有告诉他 终于变得清晰。他慢慢松开齐宁的胳膊，埋在枕头里的脑袋晃了晃，隔着水雾的声音影影绰绰，断断续续，却变得越来越贴近耳朵。 他的状况比预料中好很多， 不用用药了。 自己又发病了，每一次发病都要麻烦他们跑一趟，因为害怕住在齐家老宅的爷爷担心，齐宁和周景硕都会先叫上赵医生，等自己症状缓解了才会告诉所有人。眼睛还是很难聚焦，但是手背却隐约有刺痛感，还是得用药吗？那个用了之后能让自己兴奋失眠的药。 你出汗太多，导致电解质紊乱，没有 SSRI 类的药物，只是普通的葡萄糖和安定，助眠的。 齐城抬眼，嘴唇因为脱水加缺氧而变得干燥灰白，眼前的水雾却散了很多。 安心睡一觉，我们等会儿水挂完了再走，明天一早我再过来给你做检查。 赵医生微笑，这一次并没有用他最擅长的工作语气。长时间锁在衣柜里，再加上严重脱水，齐城在彻底放松后终于开始意识模糊。沉沉睡去之前还记得齐宁那句 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。 对面那个人什么都不知道，真好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